啊，这是教导我们放下身心世界，放下外面啊，真的一天不止外面，你一天看多少次，你一天听多少次，你这个眼睛张开的都东张西望，你都在那里看啊，但看归看，心里是阿弥陀佛，看一些人阿弥陀佛，看一些事阿弥陀佛，看一些万法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啊！这是修行啊，这是修无上菩提啊！那无上菩提就这个修法啊，在生活里面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待人接物里面修啊，一定要把它养成习惯。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啊，一切统统归阿弥陀佛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一切法。这叫入一法句啊，这就是心经则佛土经，我们用一年的功心清净啊，也就是经题上我们修的三种清净平等觉啊，清净我们得到了啊，心经则佛土经，你就决定得生了啊。这是表一切一切啊，一句佛号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一句佛号，我们锁定在这些法啊，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，千经万论不离这一句啊。这一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修什么？修清净心啊，也就是要记住，绝不能让我的心被外面环境呢染污了啊，怎么染污呢？你着相就染污了啊！别人批评我，别人回报我，我听了，我接受了，哎呦，他回报我，我这个心里很难过啊，这就算被染污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听到别人回报我，要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看破了。或者用《金刚经》上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啊，他的回报落空了。我没接受，或者干干脆脆，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回报我，我听到了，合掌阿弥陀佛，我接受的是阿弥陀佛，我没有接受他的回报，这叫真功夫啊！阿弥陀佛帮助我生智慧啊，如果我接受了，生烦恼啊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不能制止他，人家有言论的自由，但是我可以不接受啊，你指着我名字骂我，同名同姓的很多 可别接受我啊！赞叹我阿弥陀佛，回报我阿弥陀佛，通通不接受啊！赞叹我接受，高兴呐、啊，那一高兴也被污染了。清净心里头没有高兴的，没有怨恨的，那叫清净嘛！啊，所以你高兴起烦恼了。啊，你不高兴也起烦恼了。如何让境界，我面对这所有境界不生烦恼，只生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无常。走得越早越好啊！啊，为什么少受罪、少造业，不走在这个世间，多多少少还是要造业。啊，这个业苦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。极乐世界那么好，为什么不去？啊，海贤为什么不去？为表法。我们为什么不去？迷在六道轮回当中，舍不得离开六道轮回。临终的一念糊涂了，又要搞六道，这些迷，不知道到哪一劫，你才会修。啊，所以六道啊，太可怕了！啊，对他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最重要？清净心最重要，不染污最重要。啊，我们在生活上修不染污，就是决定不被外面环境影响。啊，无论见人、见事、见物，统统是阿弥陀佛。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，他做到了，不分呢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不分。通通是一样的平等待遇啊，全得归一法去，一清净去啊，通通归阿弥陀佛啊，六根对六尘境界起了念头了，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念，阿弥陀佛就是清净法，阿弥陀佛就是平等法，阿弥陀佛就是觉而不迷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修清净平等觉，到极乐世界就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。这一句佛号可不能忘记啊！忘记可就大错了啊！啊，我们一晃眼就忘记了啊！为什么？不知道生死可怕，生死心不切啊！盈科生死心恳切。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 啊，要做佛，那通通放下，彻底放下，心现的是佛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啊，心现的是极乐世界。如果我们一样都放不下，那我们的身放不下，我们的亲情放不下，我们的财产放不下，我们的事业放不下，啊，我们还有亲朋好友放不下，这些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染污，全部都是扰乱，让你的心不平等，让你的心不清净，你永远堕落在六道搞轮回。那轮回这桩事情苦海无边，三途六道真正叫可怜悯者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遇到佛法太幸运了，这是你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缘，遇到了啊，遇到要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，那真真叫太可惜了。啊，多少人一生都遇不到，我们这一生难得遇到了。啊，要把这个当作自己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看，别的都是小事。啊，像写老和尚说的，啥都是假的，娑婆一场梦啊，要觉悟啊，天天睡觉醒过来想一想，昨天过去了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啊，痕迹都找不到了，啊，聪明人知道全是假的，所以他通体能放下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每天在静缘上练功夫，啊，练什么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练不染着。不动摇啊，净宗用的方法特别奇妙，就是用一句佛号做挡箭牌啊，通通挡住了啊，没有污染，没有动摇，也就是守护着自己的清净平等真心，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真心，那就是佛心，阿弥陀佛的心就是清净平等心，我们有，那我们只是被 六根六尘染污了啊，今天我们觉悟不让它染污啊，用一句佛号代替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太稀有了。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清净，就是一法具，就是真实智慧，就是无为法身。啊，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呢。啊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这不行啊。这是六道轮回心呢。啊，我们总要把这个心换掉啊，再不搞六道轮回了。六道轮回就是是非人我。啊，有善有恶，有爱有憎，啊，极度的不平，严重的染污，啊，不顺的境界，心里头念念不忘，仇恨在心，啊，这是六道里头众生的常情呢，受了委屈，受了冤枉，不甘心不情愿，来生再报仇，甚至给很多生没有机会碰到之后还要报仇，这众生的习气，众生的毛病，修行人要把这些通通洗刷干净啊，顺心不生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啊，把它看平淡啊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所谓不平都是从自己妄想生的，自己果然放下分别执着，一切法平等的，不是心平等的，外面的法就平等的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要天天练着功夫啊，还没放下，那就在天天练啊，真正放下了再练，练成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在生活当中能够实现具足为一，给世间人做好朋友啊，劝导人好好的学佛啊，学佛的人清净庄严，喜乐无比，长生欢喜心。不亦乐乎，这真正修复啊，海贤做到了，多看看那观点，认真好好 跟他学。人人都能成佛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回头。诸佛菩萨他们的本愿，他们的本怀是希望一切众生早早回头啊，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面一个特殊的法门。那你要遇到这个，那真正是太幸运了。啊，遇到这个，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而且是当生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后世，啊，这一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，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你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修行，确定成佛，而且很快速的成佛啊，这有无量寿经的好处，把极乐世界的历史，把极乐世界所依据的理论啊，修行的方法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学经教目的是什么？认识极乐世界，你真正认识明白了，你想往极乐世界，真想去啊，真想去这个念头就真能去啊。欧耶大师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，我有信，我真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真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去做。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那是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，不是多少啊。念佛功夫前身是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真心念？你是不是真想往生念？如果是真心真想往生，很快啊，真的如愿以偿。宋朝云阔法师只念佛三天三夜就成功了。那真的是弥陀经上所说的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，他三天成功啊。那我们念佛所以不能往生，是这个世界放不下了啊，情执放不下，名闻利养放不下啊，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你就去不了啊。度众生的事情也要放下。我念佛功夫成熟了啊，那不放下，不放下就是表法，自己真有把握决定的事，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，往生自在 啊这才可以留在世间表法。如果自己往生都成问题，你表什么法？你表的那个法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还就搞六道轮回，这就错了，完全错了啊。我们学经教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认识我们娑婆世界，认识西方 极乐世界，附带的也认识了十方诸佛刹土，我们才会真正选择极乐世界。啊，除极乐世界之外，哪里我都不想去。啊，有教，有行，从教起行。啊，完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应该放下万缘啊，教理不清楚，有疑惑，劝你听经。没有疑惑了，经都不要听了，听经干什么？啊，通通落在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庄严自心，庄严自身，庄严道场。啊，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活的不是死的。啊，这叫真修。啊，要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用功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教人就一句话，好好念佛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无论见什么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他就是这一句平等普度一切众生。那众生如果听懂了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必定往生。啊，那么凡是不能往生，可以说一句话，都是不老实。啊，自己的妄想多，杂念多，啊，主意多，错了。啊，诸位想想，我们这几年，为什么华严放下了，一切经教都不学了，就一部无量寿经。妄想少啊，杂念少啊，啊，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念佛要分秒必争，啊，分分钟是阿弥陀佛，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。一秒钟念一句佛号啊，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啊，这一秒钟打妄想就错了。那为什么不好好念佛？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啊，仙公老和尚慈悲大基础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做个念佛人的样子给我们看。好榜样， 什么叫发菩提心？我相信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真的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不欺骗我啊！娑婆世界西方决定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里面决定有阿弥陀佛，我不怀疑，我相信，我想去，这就叫发菩提心啊！真想去了，那要一向转念，记住一个方向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不能夹杂妄想，不能有妄有杂念啊！用清净心去念佛，用平等心去念佛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你开始觉悟。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丢掉了，你又迷了。我们现在每天去几次，迷多少次，什么时候想起来阿弥陀佛就了，阿弥陀佛丢掉了就迷了。所以自己要清楚，细心去观察，我这一天24小时多少时间去，多少时间在迷，自己要发奋，自己要用功，我的觉的时间能超过迷的时间就有进步，迷的时间超过觉的时间我们就退转了。我们要争取，不要争取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是假的，我们要争取极乐世界的品位啊！真念佛，念念不是品位上升啊，我们去争这个啊，这是真的。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无与伦比啊，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！这一点不能不知道，所以极乐世界之好，好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，你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切放下，那无量寿经我只选一部，我只选这部出去，其他的呢净土经要统统放下，不再找麻烦了。那这一部经跟阿弥陀佛通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非常感激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我们没见过面，他往生的信息传来，在这个时代高寿第一个112岁走的，啊，其他的老和尚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年龄，啊，无比殊胜之处，这个老人从他的身上。我们看到圆满的无量寿经，看到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，真正稀有啊，真正难逢啊，我们有见 又有这个例子，所以我劝导大家把他老人家的观点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看。你看上一千遍你就会开悟了，为什么？里面的微妙啊，你才能看得到啊！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没有到千遍的你见不到，为什么？千遍心定了，就是你念到清净平等觉，你就大彻大悟，你就明白了。你现在的心不清净，现在的心不平等，现在心里的妄念多，杂念多啊，为什么叫你去念一念，念一千遍，看一千遍，心定了啊？要知道清净真心，平等是真心啊，觉了是真心，真心觉。我们用一句佛号把真心找回来啊，就是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。清净平等觉每个人都有，是你自己的真心啊。清净平等觉念回来，你就跟海鲜老和尚同样的境界。经宗无比殊胜啊，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啊。我们是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啊，才能遇到这部经，才能遇到这个法门。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凡夫能度啊，凡夫能一生成佛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我们要守住如如不动。一向锻炼，我们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部经，一句佛号。啊，不但我们今天成就，世尊往后九千年末法时期真正一生成就的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否则阿弥陀佛不会让海鲜老和尚来表法啊，让他表法是阿弥陀佛吩咐他的，他一生见佛多次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个本子出来之后，我觉得他讲的太详细了，太清楚了，真的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真的会让我们发起无比殊胜的大愿，愿生净土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，不再走岔路了，不再去搞别的法门了，死心塌地啊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一句佛号，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得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们学佛 如果没有真诚的信心，是决定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。那真正能开悟能得定，他对于所学的一定是有坚决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才能做得到。那如果心情多疑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他所学的有限，有局限。那局限呢，就是他信到什么程度，到什么程度他不能相信呢，以后那个功德利益了，他就没份了。啊，所以佛经任何经典打开，第一句如是我闻，啊，心成就，如是心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。我们求往生，这个心就更重要了。啊，往生的条件三个字：信、愿、行。你就决定了往生。啊，念佛讲功夫，不讲变数多少，不讲，讲功夫。功夫是什么？功夫是放得下，这是功夫。一心专念，万年放下，这功夫深。啊，念一句佛号，念十句佛号，啊，抵得一般人念一万声、念十万声、念百万声都不止。啊，他念那么多，他没放下，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。啊，所以功夫浅深呢，也可以说心地。清净平等，这是功夫啊。啊，念佛人必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，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对一切人事物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全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，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自信，没有丝毫差别，这才能入佛境界。这个功夫深呐，一念就能往生呐。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念二十万声佛号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对这个身体有留念，对身体留念，贪生怕死。对世间留念，心里放不下，这种人 不能往生，他有障碍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，哪里是道场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地方就是我们修行道场。不要用妄心了，妄心造业，重的造轮回业，轻的造十法界业，很麻烦。费很长的时间，经历多少苦难，你才慢慢把它离开。这些都是很微细，心浮气躁的人不能用，用不上。那怎么办？念佛。净宗这个方法妙极了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念头不动很好，一动全是阿弥陀佛，全部归到阿弥陀佛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就能转世成事。念到功夫成熟之后，豁然开悟了，开悟智慧现前，不是别的。烦恼习气放下了，没有了，全是智慧现前，这叫做其义自见。我们没有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全看错了。能够承认自己看错了，这些人都有善根，都能得度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这些人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，如果这五种见惑很坚固，不容易放下，学佛一辈子也不能入门。哪些人呢？太多了。这就叫末法。佛法里头最低限度讲正果，你要证一个小小果，小小果就是须陀洹。真的把五种见惑放下了，佛告诉我们，六种神通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因为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六种神通都不见了。他被见识烦恼障碍了，那你能得佛法的利益，能结几分，能得多少利益，完全是看你把烦恼习气放下多少。 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跟佛没有两样。啊，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，障碍了我们心得，让我们的智慧德相不能显现。啊，变出十法界六道，变成这个相，我们在这个里头受接受的。啊，所以一切法说穿了，放下就得到了。啊，执着谁吃亏？自己吃亏，与别人不相干的，自己吃了大亏呀，就迷得越来越深了，障越来越严重啊。啊，那佛教导我们，首先这个业障从哪里放呢？放下不善的，不善的与十恶业相应的不善啊，留善的，放下不善的，这是教人。人天法了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你放下不善的，完全修善，在六道里头啊，三善道，不堕三恶道啊！啊，这是佛度众生第一步，希望你保住人身啊，来生不要堕三途。那么更进一步呢，帮助你提升，告诉你善的也要放下。那为什么？善虽然在三善道，没有超越六道轮回。要想超越六道轮回，把善也放下。啊，那善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修善而不着修善的相，这就叫功德。修善着修善的相是福德果报，在三善道。如果是功德呢，果报就是超越六道轮回。这个理解大了。超越六道轮回到哪里去？六道一出去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，阿罗汉都超越六道轮回了。有本事超越六道轮回，跟阿罗汉是平等的境界。那所以，你也就变成阿罗汉。啊，那么这些仪式佛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我们看了听了明白了，对于自己修行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最重要的，听懂了，要干了，不干等于零。啊，孝敬摆在第一，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，得不到。 啊，真正有孝敬有恭敬，善知识遇到你确定不会把你舍掉啊，他会叫你，为什么？你能接受啊，没有孝跟敬你不能接受，那不能接受就随缘，给你种一点善根啊，知道你很难成就，就真的是佛事门中不是缘啊，会帮助你种善根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相，决定不能执着它是真的，决定不能有占有的念头，不能有控制的念头，不能有支配的念头，这三种都是人的欲望，我要占有，我要控制，我要支配啊，这三种就是轮回业，只要有这个念头造轮回业，天天不断地造轮回业，怎么能出离轮回？生净土就成佛，这不是假的。海鲜老和尚常说，念佛往生成佛是大事啊，啊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这句话要牢牢记在心上，时时刻刻别忘记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跟他一样来表法的啊，表什么法？念佛往生做佛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，假的统统放下啊，真的一天都不能够舍弃啊。有同学警觉到念念不舍，弥陀圣号啊，有一分钟我念一分钟，有一秒钟我念一秒钟，一时一刻不曾丢失他，怎么会不成功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我们看到，我们听到，欢喜啊！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注册了啊！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，大乘佛法的追求没有别的，回归自性就叫成佛，就叫圆满。 那我们是迷失了自性，完全是妄念，把妄念当作真心，他来做主，所以起心动念都造业，业感得的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业感的，自性里头没有六道轮回，所以六道轮回是一场噩梦啊，一定要在这噩梦里头醒过来啊。佛法学的是这一门学问啊，不是普通世间法啊，是帮我们回归自信的，帮我们把真心找来，只要用真心来生活就完全正确了啊，那就是要诸佛菩萨，他们用真心生活啊，六道十法界用妄心生活啊，妄心很苦啊，四圣法界不见性的，堕落在六道里出不来呀、啊，生生世世无量劫受尽苦难啊，这就是冤枉，就像做噩梦一样，连续做噩梦，醒不过来。